时间，二十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遥。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心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这首《沧海一声笑》真的是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遥远的那个童年时代。真的，当时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就觉得里面的人物真的是太帅了，可以去飞檐走壁。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这里和大家 say hello。同时呢，今天也是一样有两我们的实习主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香港影视剧。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诗矮。 大家好，我是天宇。 哎，其实今天呢，诗宇和那个天宇和诗矮，你们两个都是98年的，对不对？ 嗯，对。 其实，在你们出生的时候，香港已经回归了。 是， 对，刚回归一年了。 对，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不是特别深刻，那会儿我应该是7岁左右。当时我记得就是大家就非常开心，去在街上去庆祝。那最近呢，也是马上就要到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日子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回忆一下我们印象当中这些香港的经典的影视剧。那像刚刚这个《笑傲江湖》，你们两个有接触过吗？看到过吗？ 嗯，我们知道《笑傲江湖》是改编自金庸武侠小说， 嗯， 《笑傲江湖》，然后我们去了解它的渠道是这首歌， 对， 就是这首歌一出来，哪怕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或者是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你都能想象当时的那种情节哈。 对，它会引起所有，就是家里所有家长。什么爸爸妈妈、小姨、姑姑等等等等，他们儿时的回忆，然后他们会对我们讲述。 哎，那其实提到这一部小说，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金庸。 没错，因为《笑傲江湖》就是改编自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的嘛。 嗯， 他在这个电视剧里呢，主要是讲的是这武林派别呀，其实为了争权，就争夺这个权术，不惜争夺这个武学的秘籍，以导致了江湖中的腥风血雨的故事。 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人物，我想说几个人物你们应该有印象，比如像令狐冲，比如像岳不群， 嗯， 就是岳灵珊这样的人物，包括东方不败，在这部剧当中都有出现。 东方不败很著名的人物， 而且他的造型对于我们是印象深刻的。 那你们可能会看到的版本，我觉得最近的一个版本是那个陈乔恩他们那个版本了。 嗯，陈乔恩里面还有袁姗姗， 对，那个版本可能对你们来讲是比较近的，这个《笑傲江湖》的版本。 是， 今天就来说一说我们印象当中这些香港经典的武侠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说到金庸先生呢，下面这部剧可能你们更没有看过了，因为这部剧叫做《雪山飞狐》。我当时就是非常喜欢这一部剧，就是我看的时候都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看，所以是这个时候的印象。当时我记得里面的情节就是觉得好帅，而且在雪山上然后去行走，就是那种特别寂寥的感觉。 嗯，还有当时的女主角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呀。 嗯， 英姿飒爽。 对，对于这部剧我们可能印象更深的就是凤飞飞唱的那一首主题曲，这一首《追梦人》。 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 难解的关怀。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为贪真喜玩闹着迷，赞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闹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吞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小说竟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尽浪荡，贪欢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执信一世，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不透这条难题，吞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线上浪荡，贪欢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稳于坐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说经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即沙滚滚水手就笑着浪荡，贪风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这首难念的经其实听到的是 Whispering 他的翻唱，这个版本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放过，而难念的经这首歌是来自哪一部电视剧，问问你们两个有印象吗？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这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一个主题曲。 哦，我想起来，因为我记得里面呢当时有一个女主角叫王语嫣的，对吧？ 对， 当时我跟我妈妈一起看的这个电视剧，完了当时呢因为还在上学的时候不让我看电视，然后就因为这个女主角她长得太好看了，所以我老想偷偷的瞄她两眼。 对，其实王语嫣的扮演者是李若彤，而李若彤她是扮演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这样武侠剧当中女神的角色。 对，不光是在《天龙八部》当中扮演了这个王语嫣的角色，还在那个《神雕侠侣》里面演的小龙女，对吧？ 对， 他们都是很仙女的角色，所以这个就让我很容易搞混呀， 就都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但是作为我们小女生来讲，除了看美女以外呢，我们更喜欢看一些帅气的公子哥。 嗯， 比如说这部剧当中的段誉。 嗯， 这个角色大理王子呀，好帅呀，风流倜傥啊。 对，哥现在来讲呢就是活脱脱的禁欲系男神啊。 这个段誉在里面还是有一点懵懵的感觉哈， 嗯， 包括他这个六脉神剑也是时准时不准。 是， 而且里面包括虚竹包括乔峰这情谊这三兄弟吧，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是。 对， 丐帮帮主。 对，因为那会儿大家就觉得哇塞，这种侠义可能就是很多武侠剧中去追求的这种境界。 是， 那其实金庸先生的这种武侠小说也是非常的多，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对，都很经典。 对，就是来形容他们这些小说。那继续来说说刚刚这个我们知道天龙八部哈，提到了另外一部剧，就是这个神雕侠侣。 神雕 侠侣也是非常的经典这一部小说。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下，来听听下面这首歌，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说神雕侠侣的事情。 好，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国荣的这首歌，我们先卖个关子，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哪一部剧的主题曲。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冷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信缘信意，披下半生，欢欣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我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愿命梦欢笑真。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行运。人 琴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风舞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幸运。 这首始终都会行运应该是来自张国荣的版本了。这首歌是哪一首，应该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相信很多人都会回忆起来。没错，就是《鹿鼎记》。因为我们刚刚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嘛，这个鹿就是《鹿鼎记》。再问你们两个，飞我们刚刚放过歌了，你觉得飞应该是哪个？没错，就是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哈。还有雪山飞狐，包括这两部戏，包括连城诀、天龙八部，我们刚刚说过的，还有就是神雕侠侣，我刚刚提了一句，对不对？ 嗯，对。 你们后来看的版本应该是刘亦菲的版本了吧？ 对 对，那个小龙女好仙气儿啊。 对，在我心中小龙女从来都是不可磨灭的印象。 嗯， 就不管是谁演的那个小龙女，永远都是穿着一个白色的裙子在天上飘来飘去。 哎，就是那种张纪中那个版本，我觉得更印象深刻的是古风机无处不在。 哦， 就是刘亦菲那个衣服永远都是飞起来的。 对， 就仙气 飘 飘 的。 嗯， 过。 对，其实那个版本的主演黄晓明他也演过《鹿鼎记》，后来又拍了一个《鹿鼎记》版本。 没错， 对，包括《鹿鼎记》也拍了很多的版本。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来自我刚刚说的《神雕侠侣》的一个主题曲吧，应该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首《归去来》，来感受一下这个年代的气息。 Oh, 是淡漠了繁华，只为你开怀，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 这首来自胡斌和希丽娜依的合唱，这首《归去来》，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好像是在电视剧中，这16年之约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就是小龙女和杨过两个人再次见面的时候放的这首歌。你们当时对于小龙女和杨过，你会觉得他们这个16年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两个人分别了16年之后再次重逢， 没有想到过了时间过了这么久， 两个人感情还是那么好。 对， 所以刚刚你我们说到下面这首歌，对不对？ 嗯。 说到下面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然后你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靖哥哥， 渣。 对，为什么说这部剧里还有郭靖？是不是？ 对呀、啊 嗯， 对。 其实刚刚说到这《神雕侠侣》的那一个是郭靖的后半段了，那会儿他已经驻守襄阳城了，而这个呢是他从一个毛头小子慢慢变成大侠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和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在这个《射雕英雄传》里。 其实萍姐你刚刚说到这个、他们16年之后相见的时候，我脑子突然短路了一下。 嗯， 因为在剧里面的黄蓉实在是太美了，然后我就想16年之后她仍旧不会老。 对，其实这个83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 是、 对， 其实不管翻拍了多少个版本，留在人们印象当中最深的其实还是经典的一个版本。 没错，那经典的版本就是这一首歌，演绎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这一首《一生有意义》。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一起来聊聊这些香港的影视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 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以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大家好，我是诗矮。 大家好，我是天宇。 对，今天我们来聊聊，就是说香港这些影视剧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些影视剧。上半段聊到《天龙八部》，聊到《射雕英雄传》，还有一些其他的影视剧，感觉好像对于你们来讲，有一些确实太遥远了哈。 嗯， 对，没错。 对， 对，我们在上半段放的那一首歌是，第二部是《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刚刚这一版就是83版《射雕英雄传》了。 太遥远了，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听我爸爸说呀，原来他们家小时候就是因为看这部电视剧才买的电视， 就是为了想看这部电视剧买的电视。 哎、对， 是 那个时候呢，据说还一礼拜就放一集， 哇！ 但是大家都会争着去看。 嗯， 那是确实是现在难以想象。 对，没看过都不好意思出门。 嗯，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真的没看过呀。 就现在可能是因为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包括这种片源的画质的这种电视剧，在我们现在这种高清设备上好像不太适合去播放了。 嗯， 对，没错。 是的，据说这个83版的《射雕英雄传》当年是破了在1977年电视剧加变所获得的95%的收视记录啊。 所以它当时是达到了多少的收视率呢？ 当时达到了99%，惊人的高收视率啊！ 对， 哎呦，真的是现在好多这个电视剧在我们卫视播放，超过2%就要去庆祝，就是属于那种火特别火大热的剧了。 哇塞，是 当时99%，当然我们不说当时确实是这个收视的频道比较有限制哈。 嗯， 但是这99%应该也就是说，只要你出去聊天，你没看过这电视剧就没法聊了。 可能 差不多 一个电视上就那么几个台，然后这个是最好看的。 哎，这就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一部剧。 嗯， 再来说说今天，其实说到这些香港的影视剧、武侠剧，就难得就肯定要提到金庸。下面这部剧还是和《天龙八部》有关，就是《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当时这部剧里的演员，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印象，就是巩俐。 嗯， 对不对？ 对 对， 还有林青霞，这两大女神当时去飙戏这部电影， 对，现在也很好看呀。 嗯， 而且一直到现在，巩俐，我们应该叫巩俐阿姨了，好吧？巩俐阿姨她 原来 有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很惊艳啊，不老女神， 没错， 就在那种没有 PS 的时候，没有这些黑科技。当时那种真的是浑然天成的美，就正好应了一句话，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哎，那就来听听这首来自王菲的《只有我自己》，这部电影《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的主题曲。 曾经欢天喜地，以为就这样过一辈子，走过千山万水，回去却已来不及。曾经惺惺相惜，以为一生总有一知己，不争朝夕，默契不离，原来只有我自己。不笑我远不去，纵然说过我不在乎，却也不肯放弃。得到一切，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 想不起，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的勇气。得到一切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的勇气。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总会想起那一段特别纠结、特别让人惋惜的感情。《倩女幽魂》这部电影的话，我相信你们要看应该是在电影频道这种屏幕去看了吧。 嗯，是。而且哎，我怎么突然觉得作为一个九八后已经有这个劣势了，好多经典的剧我们竟然都没有看过。 对，可能现在这个电视上已经不放了， 对， 但 或者说 大家可以从网上去重温这些经典， 是，或者说我们看过的已经是翻拍的版了。像《倩女幽魂》，我们看的绝对不是这个， 不是张国荣和王祖贤这个版本， 对，绝对不是这个版，我们看的是刘亦菲和于少群那个版， 村长， 嗯。这我还真没看过这个版本，这个村长又是什么梗呢？ 哦，这个村长就是于少群的粉丝都这样称呼他。 哦， 哎，其实于少群嘛，在前两天演完《风雪夜归人》最后一场的时候就骨折了，哎，在这里也祝于少群早日康复吧。 对，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版本经典的电影总会去翻拍嘛。那你刚刚说的这就是《新倩女幽魂》，是当时刘亦菲和于少群去演的这个版本。 是的，而且 还有古天乐。 对，古天乐演那个 燕赤霞。 燕赤霞。 哎呀，就在我印象中，这燕赤霞就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这样一个大汉， 大胡子叔叔。 然后要古天乐去演绎， 是， 这是新老经典的不同吧。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还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相信你们应该也听到过刚刚那首歌， 是 听到过。 嗯，我们继续来说，下面这部影片应该会，我觉得可能在你们当中有人看过哈。周星驰的电影你们会看得多吗？ 会。 周星驰的这一部《大话西游》呢？ 看过《大话西游》《大圣娶亲》《月光宝盒》等等这一系列吧。 哎，《长江七号》你看过吗？不光是他演的， 是他更怎么说更新的剧了。 对，那是后期他去做，包括功夫系列，包括 功夫， 对，现 在 的美人鱼 里面， 对，还有什么西游伏降魔啊、伏妖啊这种的， 对， 对， 都是在后期的了。 但是我们好像对星爷的这种无厘头的幽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对，他的无厘头最开始的一部剧应该就是大话西游这个系列了，被大家所熟知所认可。他的表演方式这种非常搞笑的，让人常人难以理解的表演方式， 是。 但是在这部剧中，很多人都看出了自己的爱情。很多人说，在最后看到孙悟空去转身就走的那一瞬间，有一种特别悲情的感觉。就来听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所爱》。 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在命运，深藏。 这首由卢冠廷演绎的非常经典的《一生所爱》，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电影当中的一些画面，会闪回哈。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但我没有珍惜。你们怎么不往下接呢？比如等到失去了之后我才后悔莫及。我想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要稳稳的幸福， 爱你一万年。 对，还有一句话就是紫霞她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但我猜不着结局。 哎，对，哎，是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紫霞仙子？我看你的微信头像都是紫霞仙子。 嗯，是因为，缘起缘落吧。关于爱情这一方面，我特别喜欢他在剧中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就是飞蛾，说，说就算去扑火，但是他是很喜欢火呀。 啊，这种感觉，刚刚听你这样长叹一声，感觉有故事在里面。 一个有故事的人， 就是 来说出你的故事。 当你去爱上一个人或者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哪怕知道就算会万劫不复，你还会去 赴汤蹈火。 对， 这部电影应该说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去反复观看的一部电影了。 是的，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今年也是重新去上映了，在电影院当中。 是，而且今年的影院啊，非常人性化。他竟然会设置那种情侣座，就是当你买两张票的时候，一张票是左面那一张票是猴哥的那个面孔，然后右面的是紫霞仙子。 看来你是去电影院中看过了。 是的。 那你说我要一个人去的话多尴尬呀，往那儿一坐。 哎呀，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部香港的电影了，也是非常有周星驰色彩的这样一部电影。 没错，因为它，我觉得它更感觉像是《西游记》的续集，虽然说是来源于《西游记》这个经典之作吧。 对。其实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听到施阿姨说，其实你生活当中也有人是因为这部戏去结缘，到最后还发生了一些非常让人惊讶的故事。 是的，好吧，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其实我刚刚那么多感慨，其实也是在感慨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叔叔身上。他和我的婶婶他们两个大学谈了四年的恋爱，之后毕业结婚，然后分别进了外企工作，之后结婚生子，然后在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段婚姻结束了。然后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又在院线上映了一遍 这大话西游这大圣娶亲， 然后我叔叔就想再约他去看一次 啊， 于是两个人又变成了新婚， 又重归于好了。 是的， 对，是因为两个人之前曾经看过这部影片，所以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在里面。 对， 可能一部影片温暖的是他们曾经特别美好的那些回忆吧。 对，其实影片就是有这个功能，它能把人一下拉回到那个年代。 是的，而且周星驰的这些无厘头几乎是他们童年时代或者是年轻那个时代的承载了他们所有的笑点。 没错，今天就来聊聊这些香港的影视剧，我们认为非常经典的一些影视剧，当然一集我们是聊不完的哈。下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汪明荃的演绎，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万水千山总是情》。 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刚刚看到天宇在跟着哼唱，这首歌应该是你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 是的，时隔20年，我觉得大荧幕上其实再次看到了紫霞仙子的爱情的时候，小时候啊笑得没心没肺，长大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嗯，你说刚刚那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其实那部剧可能很多人去反复观看，包括可能看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爱情故事，引起的一些感触也都是因为想到了自己。 嗯，是的。 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只是我们稍微聊了一下这些香港经典的影视剧，那这部片子当时也是万人空巷的一部影片了，就是《上海滩》。那我们就今天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 北京时间21:00。